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方网站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呢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的20: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给您带来了两条好消息。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月份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 这是一部描述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它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描写了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乐观选择，歌颂了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是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屡获国际戏剧大奖。 没错，那么本次演出呢是犹太城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反派的男主角，舞台文艺男神严楠一改暗恋桃花源的痴情男主形象，演绎了硬派领袖。犹太城呢邀您共享世界戏剧精髓，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 那购票是有折扣的，每天有10个名额可以获得85折的特价优惠。在节目播出期间呢，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加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到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前10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可以获得85折的抢票名额，先到先得。 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能够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哈，是有优惠送给大家的。记住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继续关注一条有声消息，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呢将从明晚起登陆北京卫视的品质剧场。该剧由刘嘉诚执导，王志礼、郝金明编剧，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荣领衔主演。《正阳门下小女人》呢是刘嘉诚导演继《傻春》《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之后又一部描写时代变革大背景下老北京人的故事，一个小酒馆几十年的变迁为线索，一个小女人为着眼点，谱写了一段动人的创业之歌。 那主演蒋雯丽介绍了自己在剧中的角色以及拍摄感受，请听录音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雯丽，在《正阳门下小女人》里面扮演徐慧珍。我觉得她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通过那么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家庭，通过那么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又通过一个商业的哈，这么一个，刚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如同像看一个教科书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商的经历，那么在中国这个土壤里如何能够经商，如何能够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一边看一边学习。 演员倪大红在剧中呢扮演了徐慧珍的丈夫蔡全吴，他为这个角色设计了很多动作的细节，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蔡全吴诚实踏实，上进心，也有想法。确实蔡全吴不大爱说话，生活中我话语不多，但是创造这个话语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很难，难就难在因为他没话，所以呢我就肢体方面想了很多的帮助我去创作蔡全吴这个角色的动作语言。我就玩了玩手，由年轻玩到老，一直在玩这个手。我觉得这手不光是说你在那随便玩手，它跟剧情的发展，包括年轻时候你玩手你的力度感觉，那么到了老年玩手的时候节奏感觉都不一样。 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该剧由法国艺术家安娜·伊斯马田、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犹太城》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是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瑰宝。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请您一起感受以色列文艺作品的力量。北京时间的20:11了，这个声音秀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舞台剧，它的名字叫犹太城。 哎，来请出我们的主创人员哈，来请出副导演童萌，欢迎您。 演同盟， 欢迎您， 欢迎。我们再来请出主演啊，在剧中呢扮演的是德国军官基特尔啊，孙强，欢迎您，孙老师。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强。 欢迎孙强老师。孙强老师，您最近瘦了吧？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太忙了，都没有时间顾得吃饭，是吧？ 是。 那您干嘛接这么多活儿呢？开玩笑了，因为之前呢，刚刚演了《情书》，对吧？也是杨华的大戏，和周涛老师有个合作哈。那个戏怎么样了？演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那个戏演得很累，很辛苦 哦。 然后今年算告一段落。 哎呦 啊，明年，什么时候再演出？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啊，就是看戏。女生看冯老师的，冯宪珍冯老师的， 谢谢。 男生就要看孙强孙老师的。 哎呀， 哎，我这、 那个、 我这话你过不过呀？ 过 一点都不过。 过。 佟老师，那您再夸夸呗。 那就我每天都夸，我都夸烦了，强哥都让我住嘴了，都就是别来这套。 没有。其实同盟呢，在我们这里扮演了是一个执行导演，然后每天因为我们是个外国导演，说的都是英文，同盟的这个英文特别好。然后呢，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你比如说外国导演他说的一些话，通过他翻译过来之后， 就满不上那回事儿。 然后我们在他翻译的那个语境中，再体会人家导演对我们的那个要求。这里边呢，其实多了一层同盟作为一个执行导演的一个自己的构思和理解。我觉得真的应该感谢他。 别，强哥，你看你这没白夸平时， 长进了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我们互捧一下。 对。 哎，所以这个剧是个外国导演执导的是吗？ 对，是以色列导演。 就说等于这是一个以色列的本子，然后也请了一个以色列的导演来进行。 实际上这个剧本的原作就是编剧就是这个导演本身，对，他等于是自编自导。 对，我特别好奇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把 这部剧《犹太城》引进到国内的呢？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演过，是吧？ 对，在中国是没有，但是据我所知啊，当然这个消息也不是很权威，应该是安娜的推荐。 哦， 好像是安娜，因为之前看到过这个本子，然后她非常喜欢，然后就推荐给了央华，然后这么一个机缘巧合下，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戏。 嗯，然后安娜还说，我适合演其中的那个女主角， 对， 我可以唱歌，我可以作曲， 还可以跳舞， 我还可以表演， 她歌唱的真的很好， 是特别好， 是啊。那想问问这个孙老师哈，就是说当时您看了这个本子之后，就被他打动了，说我一定要来参演，还是说您当时还想了一下？因为毕竟，其实以色列的剧，我觉得它无论是从剧本构成啊，还是说从它这种创作的方式或风格上面，其实还是跟咱们这边有一定的区别啊。对，所以当时您是怎么样接到这部戏的呢？ 嗯，这个其实是瞬间看完这个本子，然后我就决定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值得。这里边有几层，一个契机呢，就是我跟央华这五年一直在一起合作，合作的很愉快，然后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我觉得我很放心跟他们在一起合作，然后这样的一种缘分。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之前，我看过一个特别好的戏，叫《乡村》。 我也看了，也是央华的，对。 对，是以色列，就是 原班人马。 原班人马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伟大的导演写的。我对那个戏一直到今天，我个人都情有独钟，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敬仰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导演兼作者。然后突然看到这个本子，说是他写的，他自己来导。我没有任何犹豫，我觉得这是天赐我的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这个是我来这个戏。还有一点就是，我还从来没有演绎过这样一种极致的恶的一种表达的人物。这个人物是非常丰富，然后非常有个性。我也很想在这样的一种挑战下进行一种尝试，然后锻炼自己。 其实人都说演反派特别过瘾，而且呢，人都说演反派特别容易出彩儿，所以你看，一般有一些这个颁奖礼上，能够获大奖的，往往都是那些反派角色。那我不知道孙老师是第一次演反派吗？ 我不太敢界定这个反派和正派，因为我接到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对， 然后呢，所谓的反派可能更普遍的意义就是说他做的事情违背于更普遍的这种道德标准。以前演过也演过这种违反道德标准的人，但是没有这么极致。然后以前演的更多的是作者的构思，只是有历史的背景，不像这次这么真切，有历史的原型，然后呢有真实的事件，有真实的这个情感，一切都是真的基础之上在塑造的这个角色。所以说这次的就是按你的说法，这个反派，他是是我以往没有碰到过的一个更加丰富的反派。 那挺过瘾啊。 对，应该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对， 那咱们再请佟导说一说吧，就是说因为咱们这次毕竟是很就是大部分是中国的演员去演的这部戏嘛，对吧？肯定是跟以色列的演员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发现可能以色列的表演不能说更夸张嘛，但他们可能整个的表演风格也跟我们是有点不大一样的地方哈。对，所以这次现在以色列导演指导，就是说现在演员排演的怎么样了？就是说这期间有没有一些您在翻译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故事什么的？ 首先我先要说，我不是这个戏的就是专门的翻译，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翻译那个尚小磊女士，然后我就是等于在帮忙啊。当然在这个中间呢，因为有可能在语言上比较容易去沟通，然后呢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文化差异，就是 比如说 就是其实就像是就是感觉犹太人啊，就是导演在跟我们阐述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就是有音乐就能唱，有节奏就能跳的那种。当然中国我们就是当中国演员专业演员其实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不是他，但是他们那个是民族的 根儿里面就有的那种，就不是说他们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而我们有可能对于演员来说好像比较容易够到，但是就是这种强烈的很外化的东西是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因为中国民族比较内敛一些啊，比较深沉一点，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差别。但是经过这大概两个月的排练啊，加上呢我们组里面像安娜本身啊也是犹太人嘛，然后他经常能把这个东西给勾出来，能带动我们，然后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聚会，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有安娜在，然后有他们这种有乐手在的时候，就是根本不用排，然后说来就是一段特别棒的就是即兴演出， 现场演出 真的是即兴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也有好多都是即兴，就是因为这是关于一个剧团的故事嘛，他们真的就是说来就来，然后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真的是学到了，然后也感受到试着去体会就是他们的那种性格里面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即兴演出，好像这部戏剧当中一共有13首是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3还是十几首吧，歌曲啊，孙强老师应该也有演绎吧。那这种 很遗憾啊，我这个人物在这里边没有唱， 没有唱 啊，有几段跳， 有几段跳， 然后呢，也都是在一种醉的状态下来跳 啊，所以怎么跳都有理 啊，对对对， 都在理儿。 所以说呢，我跳的不好呢，也可以把它折过去。 没有，孙老师跳的可好了， 是吧？ 那这里面绝对的，就绝对 舞蹈。 为了去看孙强老师去跳舞，也得去剧场。 对对对对， 感受一下 孙版醉舞，而且还就是即兴。哎，说的即兴，安娜老师就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有即兴的这些发挥？那您怎么来接得住这些他即兴的发挥呢？ 我跟他的对手戏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安娜呢不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刚才我就着那个同盟说，你说的那个，以色列的这个 表演风格 跟我们有区别，其实呢，更多的风格是我们解放之后我们自己关起门来造就的，这个表演在其实它是通的。全世界都是通的，其实没有什么除了像同盟说的这种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传承，比如说他能歌载舞，我们的新疆民族不也是能歌载舞吗？除此之外，我们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我们在表演的这种表达和诉求中，可能越来越中国化，我们所习惯的那样的一个表达跟他们有了一定的区别。通过这样的学习，因为以色列的这个表演的传承还真正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俄罗斯过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一个表达，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朴素，都是应该我们来学习的。他们是如何说人话，把人话说得那么津津有味，说得那么让我们觉得那个非常有吸引力啊，这是我们应该从我们自身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像我们在排练中也是跟着这个伟大的导演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好，那说这么半天，咱们不妨听一小段剧中的对白， 对 好不 好？ 那我们选择的呢，就是咱们孙强老师哈，在剧中扮演的是德国军官基特尔的一段独白。 我爱你是因为你又美又有想象力，我并没有让你变得高产，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潜力，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犹太的光彩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你们疯狂的想象力啊！我沿着天主教维尔纳城的街道走了走，呸，我遇到的都是些蠢货，那都是一些愚笨不堪的路人，没有一点精神的火花，我几乎要窒息了。我们应该把他们踩在脚下，而不是你们。然后我从你们挖的地道里偷偷地溜进了犹太城。对，威斯科，我别不承认，我溜进了犹太城，我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

那个强哥让我介绍，有可能是因为我每天都要坐在这个约书亚旁边啊，就是在见到他之前，因为已经就是这个久仰大名，又看过他的乡村啊各种，然后我会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假设的人物在那儿，但是见到他之后是完全跟我假设是相反的。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私底下叫他爷爷，就是是一个特别像圣诞老人， 特别和蔼可亲是吧？ 胡子是花白的，头发是花白的，体型也是这种，就是有一点点胖胖的。然后整个给你的感觉，他就是温和，然后这个绅士，幽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爷爷。我们平时私底下一般不叫 Joshua， 就是叫爷爷。爷爷来了没？来，爷爷来了，快快快快排练了。对，都是对，是这么一个特别可爱的老人。 孙老师聊一聊呗，和这个索布尔合作的一些感受。 是啊，跟他学到了很多啊。首先，这个本子是他写的，然后他居然28年之后，他还有很强的创造力，每一天都在改动他自己的作品。这么成功的一个作品，然后他还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每一天都来调整。我觉得这需要一种胸怀，然后他很博学，在剧本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点滴背后都隐藏着很深的文化根基，很深的一些文化的含量。他也给我们每天娓娓道来的把它讲得清清楚楚，以便让我们更加的深刻的这个创造角色。所以说我对他的才华非常仰慕，这么博学，然后又幽默，然后又对自己的作品敢于开刀，这么有勇气的一位老人，我是由衷的敬佩。 而且说是演了这么20多年，他把最精华的一个版本拿到中国来演了，是吗？ 对，就是他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排演过不同的版本。然后其实他来之前，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嘛，我就会以为就是说他来那么多年了，然后那么多版本了，那他不就是在复制粘贴一下吗？我真的单纯的这么想，但是我错怪人家了，就是并不是，他真的是会根据每个演员的特质，然后根据中国演员的这个，就是给他码在面前之后，他会去了解你，然后他会去感受你的节奏，你的处理方法，你是喜欢是更外化的还是更收的，他会为演员而去改变他的戏。他不是说我这个戏我就是这么演的，我以前就是这么演的，所以你也要按照，不是的，他真的是会去跟演员去交流，对，他会按照不同的演员的特质然后去改这个戏，而且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去改变这个台词也好，调度也好，还有包括就是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让我最钦佩的地方。 那我觉得请孙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比如说您在剧中扮演的是德国军官基特尔，您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包括刚才我们佟导聊到的，那我们的导演又针对这个角色做了哪些调整 啊？ 有吗？ 调整到现在就是在表演上，大家每天都在调，但是作为人物的理解，他的基调这个是不动的，这是他的根。这个人物呢很有意思，他写的时候呢就有原型，他确实就是一个德国的青年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少校军官，然后呢他这个性格的形成，他比如说他现在的冷漠，他对犹太人的这种冷酷，然后呢他热爱艺术，他向往纯情的这种爱情生活，这都是他非常丰富的一面。他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在20年，我们在上个世纪初的20年代成长起来的，在德国在反犹势力昌盛的那么一个思潮下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所以说呢他的身上也更多的带有了那样的一个历史的印记 标签 啊，历史的印记。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不能脱离开他生长的环境， 对， 他也改变不了这种历史的车轮，所以说他反犹，然后呢他这种冷酷，我想更深的一个层面是从他的成长来的，然后加上这个二战期间这种战士的 焦灼这种啊，它变得越来越怎么说，自大， 嗯， 自狂， 嗯哼， 啊，但是呢它很丰富，它有它的胆怯， 嗯， 啊，它有它的小心翼翼，它有它的算计， 嗯， 这个人很聪明，所以说这个人真的很难用一句话我来形容，他很丰富。我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这儿，虽然已经排了两个月，我感觉我还没有完全的把这个人物吃透， 哇， 我还没有完全的把他掌握啊，所以说我说起这个人物时候，虽然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在真正的内心战战兢兢，很胆怯。我希望当大家来看的那一天，我能把这个角色丰富的更好一些。 嗯， 您太谦虚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经典作品啊，他的人物是有一个非常立体的空间的。 嗯， 就是可能哪怕您说现在哈演几个月，可能您十年以后再去挖掘这个角色，又会有不一样的感悟或者不一样的东西加进去。 嗯， 这可能也正是经典的角色它存在的一个原因。 你说的特别对，但是这个角色有一点不一样。 嗯， 以往我们演杀剧，那么大家都在说我们演杀剧的什么？我们演杀剧的精神，以至于杀剧很多版，你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用各种形式，现代版什么什么版。 对。 但是这个戏时代离我们太近，二战实实在在发生的事，然后呢，我们个人呢，离这段历史又不是很清楚，不像我们现在提起日本人，我们很熟悉亚洲，在欧洲发生的这样的一次屠杀，然后呢，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由于这个戏，我们才去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因为，老人家这个伟大的导演对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话，他都希望恢复到那个年代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的表达。所以说，我们不敢怠慢，不敢做精神上的所谓的传递者。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把那样当时的一个时代的形象的传递者，也把它传递好。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多了一层难。 嗯， 对。哎，其实每个演员拿到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创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其实都不太一样。嗯，当您拿到这个基特这个角色之后，您是怎么把他这个形象完完整整的立起来的？您做了哪些工作？ 我正在立的过程啊。然后这个拿到了，我很兴奋。 嗯， 啊，我不刚才说了原因，我喜欢这个导演， 是， 然后呢，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极致的表演的探索，啊，但是同时还是那句话，没有矫情，战战兢兢， 嗯，那现在每天在过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在对这个角色要进行调整？ 同盟在这，他都知道。你比如说，我演了，我在这里面还同时演了一个保罗的一个转换的角色，在这样一个角色上，我们这两个月过去了，我做了六种尝试。啊，六种不同的表演的尝试，可是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找， 嗯， 还要继续完善， 嗯， 所以说你可见这里边的一些艰苦的创作过程，这个是我个人身上发生的这件事， 嗯， 可是我的个人发生的这件事可以普及到全组每一个演员，无论他有一句词还是他有六句词，其实每个人都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探索之中。 所以刚才这个孙老师也提到了剧组的其他演员哈， 是啊， 我觉得也请佟导跟我们说一说这次参与者哈，除了咱们刚才说刘烨的太太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员参与到其中呢？ 我们这，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冯宪珍老师，然后包括那个刚才介绍也有，就是青年演员严楠，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因为这个戏里面太庞杂了，我当时我算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 王一丁、孙小乐乐、 王丁一、孙小乐乐，都是一些现在我们活跃在这个话剧舞台上的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到时候还会有很多小朋友的演员，所以这个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然后每天真的是就是你一进排练场，光打招呼你要花不少时间，就是特别热闹。然后，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舞者，还有音乐家。 这个舞者都是高手哈， 哇， 现代高手， 对，就是 现代舞高手， 现代舞的高手， 各种吧，各 身怀绝技， 对， 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戏是从头到尾是现场伴奏的，所以说还有我们的三位乐手也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家们，所以各色人马都 备齐了，就等观众来看戏了， 就等着11月9号咱们正式首演了，是吧？ 那是是。 那提到这个音乐家，不得不提咱们的女主哈，法国艺术家安娜·刘烨的妻子哈。听说她应该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舞台剧演出，是吧？ 是的。 哦，之前没有过演出经历，那我想可能对她是不是压力会更大一些呢？ 他现在每天都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崩溃边缘是吧？ 他倒没有崩溃，他着急，他跟自己着急， 他较劲吧？ 啊，对，但是我老安慰他，我就跟他说你别急，就是说慢慢来。但他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舞台经验，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他找不着镜子。就是我们说因为演多了之后，你比如像孙强老师是比较就是很有舞台经验的演员，所以他每次演完了之后他是有一面镜子在，他大概会知道我今天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不是猛了还是弱了。但是安娜呢没有，他就是完全是纯凭一种感觉和现场给他的刺激，所以他没有镜子，他很痛苦，然后他就天天在找镜子，然后他就说我今天怎么样，我干嘛，然后就会一点一点的告诉他，当然他也会跟导演去聊，因为导演也会法语嘛，然后每次在他们噼里啪啦说法语的时候我就让开了，我就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我特别特别期待安娜的这个好学的这个劲儿，然后他一来抓导演我就知道了，好了，他们讲法语我可以休息了 那么孙老师也聊聊吧，和安娜合作的一些感受，点点滴滴，好玩的事儿有没有？ 对对对，和安娜在一起合作，她第一次演话剧，但是呢，能在她身上看到努力，能看到这种认真，同时也能看到她的灵性，然后呢，每天就像同盟说的，在不断的前行，她的歌唱的真的很美，每一次都被她打动，我们都排练两个月了。我还是每一次都被他打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观众期待，走进剧场去亲自聆听我们艺术家安娜深情的演唱。 本来安娜在里面演的角色应该就是一个犹太歌星， 对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个角色必须得会唱歌， 是的， 是 的， 而且就是说这个角色他本身就得比较有个性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犹太歌星， 是 吧？ 也是一个艺术家嘛。 他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具有反叛精神的那么一个犹太少女。唱歌唱得很好。有反叛精神，又很勇敢。 对。 其实以色列的建国多多少少，都是由这样像安娜所扮演的这样一群人组成的。所以说今天的犹太人的精神在安娜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那说这么多，咱们也听一小段剧中的对白，这就是军官基特和犹太歌手哈雅的一段对白。 哎，这么晚了你从哪来？ 我在排练一个新剧目。 在宴会上你的表现非常精彩。 啊，谢谢。 这是什么？俄语书吗？ 啊，你懂俄文吗？ 哦，不，是剧本吗？ 啊，不是，是一个创造炸弹的手册。 哦，炸弹，砰！ 砰 不，你只需要唱歌跳舞，就能够度过战争的。 我开心的时候我就笑。但是我悲伤的时候我就唱。 好答案，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一起唱歌跳舞的。 等你看我的新曲目之后再说吧，你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你首演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参加的。 等我独唱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再唱。 太迷人了。 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该剧由法国艺术家安娜·伊斯马田、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犹太城》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是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瑰宝。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请您一起感受以色列文艺作品的力量。好了，刚才我们听了一段对白哈。我觉得感觉 挺深刻的。 对，尤其安娜，就虽然她中文没有那么标准哈，但你会发现她的一些小气音还有小转折，还挺是那么个劲儿的。 是 符合中文的文笔，就是它这个文体。 对，而且就是我刚才没来得及说嘛，就是虽然说安娜之前是没有过这个舞台经历的啊，但是她一上来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人，而且我充分的相信这个人物，我觉得她立的也是很成功的，而且每天的进步，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一点都看不出来她是一个没有表演经历的演员了。 越来越棒了， 对， 越来越娴熟了。 是 啊，那其实是不是跟另外跟冯宪珍老师合作是不是就特别过瘾的，因为是毕竟老戏骨了，是不是？ 冯老师是很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了，然后在这里面呢，他每天跟着我们一起排练，非常非常认真，他的每一次表达都是那么有冲击力，有感染力，然后呢他在准备戏的时候这个岁数，然后比我们每一个人准备的感觉都要充分，他就是在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都不放过。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真的，他体现了一个老艺术家的那么一个职业敬业的那么一种精神。值得称颂。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剧组哈，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非常有能力有担当的人组成在一起的，才会给大家带来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刚才我们说了演员，其实我们的幕后团队一样优秀，都是来自于国际的各个国家的大咖，是不是啊？组成了一个国际团队，这个国际团队也是相当的厉害。佟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当然我觉得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导演夫人了。 导演夫人 是我们这个犹太城的这个舞美设计师以及服装设计师，然后这个我们叫他奶奶，一个爷爷 一个奶 奶， 这 的俩都是特别可爱的那个老人啊。然后呢奶奶的工作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每天分两个，一个是一个大排练场，排练场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是奶奶的工作室，然后呢她的所有的这个舞台的模型啊，然后包括服装啊，一些布料啊，都摆在这个。 奶奶是负责 舞台舞美设计以及服装设计。 舞美设计、服装设计，哎呦，太厉害了！ 而且奶奶是一个细节控。真的是细节控，他是精益求精的。 能举个例子吗？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用的很多这个演员的服装，我们是都是古董，可以说 古董店是陶的， 都是陶的，而且奶奶要看这个布的材质，如果她说在40年代没有这种布料，款式是对的，她都不要。 他 必须要求款式是对的，并且布料也是在那个年代有的，我才能把它买。而且其实戏服真的是很贵，我听说。然后他真的是在每一个细节，包括别在这个口胸口的这个手绢啊，然后呢，包括是这个皮带、鞋子，然后都是一定要是对的。要对的，不是要好看的，它要对的。 不是说像的，是一定是对的。 对，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有这个材质。现在你知道有很多服装，就是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是搞服装的。 很多都是化纤 的。有些面料是在40年代是没有的。 那肯定的呀。 对，所以它就一定要是那个年代才有的布料的衣服的款式。 其实就是古董。 其实作为一台话剧呢，有的时候离远了根本就看不清。 对， 是。 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严谨的艺术家。 然后现在他也是会要求，就是我们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去跟服装进行这种感受，就是你要穿上衣服，你要不一样穿的鞋子，演戏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鞋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 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对，就是你跟你的角色恋爱的过程， 是一个进入角色的过程。 对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戏，因为咱们今天聊到这个剧哈，包括有很多的外国友人一块儿共同创作这样的一部剧，会发现里里外外从上到下，然后都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很细致的东西精心打磨，我觉得可以用打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然后最后出这样的一个成品哈。 对，那介绍了这么多哈，那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一起进剧场关注这样的一部以色列国师级带来的优秀的舞台剧作品《犹太城》吧。我们佟导先来 啊，